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一直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得一拖。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地摊经济唔会有错啊？ 喂，系啊，冇乜。 即系我哋嗰啲地摊经济咧，就同而家你一般人见嘅地摊经济唔同嘅。即系我哋啲地摊经济咧，就企喺度嘅，或者行紧街嘅。OK 吓，咁啊，当然啦。未讲呢个地摊经济之前咧，梗系一个认输嘅讲法啦，吓认输啦。咁就输捻咗啦，肯定。九月十五号，唔系八月十五号，系嘛？ 六月十五号。 六月十五。 唔系，但系我后屘有讲话可以六月份都算啦。 六月份都算啦。 阿牛哥其实。我唔想赢你嗰餐嘅， 咁冇所谓噶， 输俾你嘅。 大家都咁讲啊，我好想赢啊，解梦啊，真系，因为大家有玩嘛，系咪先？ 你上得去有大把嘢玩。 系咯，即系唔知做嗰餐啫嘛。咁我就好啦，我好简单，赢输冇所谓噶。即系你有帮手做节目，咁我系咪都要请噶啦？咁真系，其实有咩所谓咧？系咪先？ 多谢晒。 咁啊，再度捞镬啦，不如七月八号。 七月八号。 七月八号。 即系普通，我哋如果做个检测。 嗱，我唔记得啦，将七月八号嗰个星期二啦因为我系睇行政会议嘅 ，OK， 系 啊七月八号，如果系个星期二啊，应该系星期二啊，即系第一日子啊，七月八号系咪啊？ 睇下先，唔系 七月几啊？七月七号星期二， 应该系 可能就会宣布通关啦。我而家有整餐南整餐 mail 咧，整餐海鲜啦，呢餐又好唔好？ 好， 整餐海鲜食下啦，咁样系嘛？咁啊七月七号长新节。 好，即系 搬咗 无人司。如果佢宣布话可以通关，系咪？ 系啦，咁通关就通常咧， 佢宣布佢唔会话即刻通得到噶嘛。 通常因为佢令咧系星期五出完嘅，所以咧行政会议就星期二讲嘅，就星期五就完噶啦，即系嗰个行政会议，即系嗰个令啊。所以解除嗰个令咧，即系限聚令又好，咩令都系星期五嘅， 系 咁宣布就一定系就行会啦，就行会星期二啦。所以我记住星期二就宣布咁啊几日你哋去温啦。咁而家跟住再推一次估计就七月七啦。七月七啦。 其实又难啲点牛哥佢宣布完咁你要搵啲医院公布边几间合资格。即係其实都我觉得佢宣布完我哋起码就有一至两个礼拜去做嗰啲工作㗎你明唔明 其实唔系㗎我觉得其实有啲医院已经准备好㗎嘛。我听讲好似养和已经准备好啦。 唔系佢准备好。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嗰個有效期得七日啦嘛咁其實應該一宣布我哋知道幾多號去其實應該係前嗰一日先去做檢測就最穩陣啦 最好啦其實做啦 如果唔係自己好似冇所謂㗎係咪 即係你講嗰個理論㗎嘛即係其實你知我成日想講呢啲都係關於自然嘢啦因為通關㗎嘛咁可以咁唔使拉布㗎嘛即係我可以講啊你知你認為個疫情即系通关系睇个疫情嘅咩？ 通关梗系唔系睇疫情啦，而家有反覆啦。 即系如果你系认为通关系睇疫情嘅话，咁即系限你嗰个限聚令又系睇疫情噶咯。 咁 个限聚令摆明就系搞社会运动噶啦，系搞鸠你社会运动噶啦。十二人嗰啲咁点咩咩户外，竟然系户外就可以唔可以超过五十人，户内可以超过五十人 就冇所谓喎，摆酒都得喎， 系咯。户外就唔可以超过五十人，咁你系乜嘢限聚令啊？咁个限聚令根本上就唔系我哋。关于疫情嘅事啦，其实个限聚令就系搞啲社会话社会示威啊， 呢啲叫末世嘅社会，所有嘢都系荒唐的，系咪先？ 咁所以有冇疫情，北京爆到几劲，就算可能啊，甚至啊，可能珠海又爆，屌你老母，深圳又爆，咁都 佢话要开噶啦， 唔会影响通关嘅。即系我哋啊前节目主持阿的，咁啊成日其实都系信啫嘛，几时开关？几时开关啊？香港有条确诊，你话屌咁又确诊又要再等，我咪同阿德讲，黐线啦，佢确唔确诊同开唔开关根本就两件事， 即系政治问题嚟嘅， 政治问题嚟啫嘛， 公共卫生问题嚟嘅， 系先？即系 喂，咁但系我又咁问你啊，咁点解佢迟迟都唔开咧？系咩原因先？即系我都好想去开，但系我当日同你打到嗰日，我觉得。因为个政府做嘢太慢，我觉得佢唔会喺6月15号开得到翻到去。但其实我又唔明点解佢唔俾我哋翻去咯。嗱， 坦白讲，佢唔听话，其实即系佢唔乖仔啊，唔乖啊，香港政府，即系唔得宠爱啊。你明唔明啊？同边个比啊？同澳门比啊嘛。 喂，澳门未开， 澳门都未开噶，系啊。 你凭乜嘢开啊？ 澳门就好过香港少少。 澳门零感染咗30日到啦，应该我估计。 唔止啊，好多。 唔止啦，都未开啊。你边度够胆开啊？澳门够胆第一时间话唔俾北京嘅人嚟香港啊？唔系嚟澳门啊？香港喺今日先至够胆讲嘢。今日录音嘅系呢个19号。澳门早两日已经讲咗话唔俾北京嘅人嚟澳门啦。 你如果你话 香港系今日先至够先至开始讲，点解啊？因为佢睇澳门做人做嘢啊。澳门未开关，你香港点开关啊？ 喂，如果你话跟啱规矩啊，喂，我都成日话啦，早嗰轮啦，林郑咪上咗经述职啊。咁系咪应该要翻嚟检查下有冇公布过自己有冇事先？ 系咁 样咁讲啊。 咁其实呢个限聚令啊，呢个隔离令咧系有啲豁免噶嘛，系咪先？如果你系负责疫情嘅。派防疫物资又豁免，你点啲乜嘢同个疫情上京嗰啲咁乜乜又可以豁免噶嘛？出司长级嘅豁免噶嘛？咁其实一早放一条线俾佢去噶嘛？但我系唔明人大点样豁免咋？讲句人大系其实冇人讲过，不过算啦。嗱呢啲啊，即系到时佢哋嘅讲法噶嘛？系咪先？啊，即系咁样，我所以话咧，通唔通关，你唔使睇个疫情，你唔使见喺度。爆到点样？其实首先其实最简单嘅，睇澳门通，香港就通，自然嘅，因为跟噶嘛，而家直接做用案法。即系点解？因为呢个澳门听话乖，佢做啲嘢，阿爷咪岌头咯。咁你唔听话啊嘛，咁你咪唔够胆做呢啲咁嘢咯。一改你一做俾人屌啊嘛，但澳门唔怕啊嘛，澳门第一时间做唔会俾人屌啊，即系乖嘛，听话啊嘛，永远都好啊嘛。咁香港咪跟住呢個澳門嘅尾巴嚟行囉。所以而家我哋真係盡量少啲去澳門賭錢啦，冇啲唔夠人強。 咪都去唔到澳門啦。 即係去到都唔好去，我哋唔夠人強嘅勢。係咪先？所以當然我係會有錯嘅一日啦，係咪先？即係我睇開關，其實睇通關係人都知7月9號就會應該會宣布。應該會宣布。但我有個意願都係想快啲去玩。所以我咪讲6月几啊？ 吓6月15头先，你之前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 呢月十五号， 佢话通啫，我最惊佢系先通啲话做生意， 系啦， 啲特别人，我哋啲叫做爱国救查人士，我就都话啦，爱国嘅救查人士， 爱国救查人士， 即系翻去赈灾啊！我哋翻去救，好多人等住我救啊！牛哥，你知唔知啊？ 我见到你啲微信嘅截图都捻犀利 嘅，系啊，而家个。不过真系翻唔到去救， 所以问你咧， 又水灾又成， 而家啲女咧，唔系啲茶点样咧？咁其实问你可以做一集，但今日唔系讲呢样嘢。 嗯， 啊，即系早两日咧，又唔系早一两个星期啦。死一个李一强，唉，好捻难讲啊佢个名字。啊，李一强 总理， 咁啊佢就话咧，要恢复呢个地摊经济。咁成日我成日咁，香港即系地摊经济系都知啦，好似啲以前香港大笪地啊，女人街啊，咁佢哋嘅地產經濟樣，即係喺我哋戰南呢一方面嘅地產經濟係咩嘢咧？咁我第一時間成日講諗起企街啦， 企街 就係咧企嚟企去啦。但係當然講企街之前咧，即係我不如就可以講下啲咩為之地攤啦，好冇？ 可以啊， 即係我就想好想講啦，我唔敢挑戰任何一位 KOL 嘅，但有啲 KOL 咧， 等等我估下先，你老友係咪？你前老細？ 都系啦， 阿老师萧若元老师， 神 嚟噶嘛，先生 神嚟噶嘛，冇嗌佢神好冇，唔好指名做人，唔好指名道姓。 好 ，OK。 杰斯仔我都嗌前节目主持人噶，佢先大佬系咪？唔好指名道姓。 师叔啦，而家你仲嗌，喂 师叔啊，而家系叫做啊。 哇，你真系你仲要嗌你杰斯仔？喂师叔啊，个都 即系阿神啦，即系呢个即系阿神啦，我哋当佢神咁拜噶嘛。 咩神？ 即系神啦，等于神啦。 OK， 好。 神啦，神就唔同噶嘛，神咧就讲地摊经济咧。佢就要講咗一樣嘢話，你擺咗地攤，就會令到周圍嘅鋪頭冇搶咗周圍鋪頭嘅生意， 即係唔公平㗎嘛。因為人哋俾好貴租。 其實嗱，坦白講，佢將咗香港嘅地攤擺到咗大陸嘅地攤度，即係香港嘅地攤係點樣？香港地攤就譬如赤柱大街啊，我呢個錄音嘅地方深水埗啊，女人街啊，廟街啊，佢嘅地攤係點咧？佢個地攤係中間行人兩邊地攤，跟住兩 个两地摊嘅两边先至系铺头。OK， 我哋行街行地摊咧，就喺中间度行，系完全经唔过到个铺头嘅。但大陆嘅地摊就有少少唔同啦。大陆地摊喺中间嘅，你必要行咧就行铺地摊嘅两边，即系你左边系地摊嘅话，你右边就必定系铺头嚟嘅。即系你可以选择性咧，可以去帮衬个铺头，亦都或者选择性去帮衬个地摊。就而同香港嘅地摊唔同嘅，香港地摊咧，你行紧中间，你根本就入唔到个铺头度嘅，系咪先？睇唔到铺头都系埋咁乜嘢嘅，因为地都摆满晒啦嘛。但系大陆嘅地摊就唔同啦，你系行两边噶嘛，你行晒行晒成个整个地摊就行四边噶啦嘛。 唔系应该话，因为大陆啲路阔过香港，香港 唔关事，因为中间摆咗，因为中间摆你摆中间啊，因为你摆中间嘅关系，即系你即系阿神啦、啊，佢就净系将咗。将呢、這个咩啊？ 香港嘅地 摊当咗系 放 地摊， 不因为阿神都好耐冇翻大陆啦。 系啊，佢根本就唔知神系唔行地摊。 都 系真系神系唔行地摊。 O、okay, K， 明白。 O、okay, K， 因为佢啲有钱人， 同埋佢亦都好耐冇翻大陆啦。 系啦， 佢之前做慈尊山， 嗱你可以咁 讲冇翻。 咁你话台湾又点啊？台湾嘅地摊夜市又唔同、啊。 嗯。 啊，首先一太夜嗰啲铺头闩门啦，二来。其实铺头出面嘅嗰铺头系其实根本嗰啲地摊租㗎喎，其实好多都系啲夜市嗰啲啊，知唔知 㗎？点解呢？ 我嚟摆货啦，同埋我嚟可能落雨啊，我嚟用㗎喎。而且 系 啦，亦、啊啊、都系咁样㗎喎。咁形成嗰个铺头系唔会蚀㗎喎，即系起码有租交㗎，唔同喺香港喎。香港嘅地摊你真系影响到个铺头㗎喎。 其实有咁啊，我哥，我有批嘅，即系你知我依区深水埗啦。 啊， 深水埗仲有样嘢咧，又叫大排档。 系啦， 都系地摊嘅一种啦，当佢啦。 系啊。 喂，咁佢你讲得啱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大排档，我日日去食早餐啦。 嗯。 咁佢喺条街隔篱啊，佢有间铺头永远唔开门嘅，我发现咗一段。嗯、原来唔系，原来系个大排档租咗嗰个地铺，原来用嚟摆嘢，但系因为佢系大排档，佢唔可以喺地铺入边食嘢，所以咧，我哋就喺坐喺个铺头出边。所以咧个铺头你以为佢冇租到出去，其实唔系嘅， 租出嚟嘅， 系啦，系个大排档租咗嚟摆嘢嘅。 咁、啊、甚至好似女人街咁，其实佢好多地铺咧，其实有女人街就嘅地铺咧，唔系我嚟卖嘢嘅，系仓嚟嘅，系专摆一啲地摊嘅货嘅。即系点解知咧？因为我以前都做过下小贩嘅，我细路仔嘅时候咁、啊、所以我都清楚佢哋嗰种嘅运作。OK， 所以咧即系有时咧。你只系用你自己嗰个谂法估计去估嗰样嘢咧，其实唔啱嘅。即系你系应该，我真唔敢话神啦、啊、你系应该贴地啲，行落条街度望一望啊，咁你就知道你讲嘅嘢唔系次次都系啱嘅。 唔系佢，系咪先？翻唔到大陆睇啊嘛。 喂，你以前你，因为即系咁，如果你唔知嘅话，你起码要唔好用自己嗰种谂法啊嘛。系咪先？读下万卷书，就不如行万里路。 唔系咁， 嗱我哋就行万里路啦嘅人咯。 唔系咁，佢好多人帮佢做资料搜集嘅咯。 咁 佢请咗好多手足。 咁佢哋资料搜集嘅人，你亦都未必会提。 不过啲都系台湾仔咯，好似佢一请。 咁就算系香港人，佢都未必会提佢呢样嘢噶。 嗯。 甚至乎香港人嘅都系手足嚟嘅，手足亦都未必会翻大陆噶噃。即系佢对我见到大陆嗰个了解程度，即系我系唔系点需要有网友。email 俾我噶嘛？ 喂，咁你话地产经济，你记唔记得嗰日我喺个群，我哋自己个群啦、 啊， 个 group 嗰度啦，即系要跟牛哥去玩先入得嗰个 啊！ 即系如果第日边个听众想入咧，就跟牛哥玩一次，就入得到、 嗯、 啊！记唔记得发个视频有个靓女话卖自己先？ 嗯， 嗱、嗯，我想同即系讲下咧、啊，假嘅， 通常都系咯呢啲。 即系点解咧？因为大陆嗰啲嘢冇嘢，通常佢系想 哗众取宠， 系佢想做网红， 系啦 KOL， 其实佢就话卖自己。喂，生到咁靓女，你使唔使话摆个 麻麻靓啫？麻麻靓啫， 唔系麻麻靓，但系嗰个样使唔使摆个地摊度卖自己先？ 系当然唔使。 喂，你求其拍个 朋友，找男友嗰个嘛， 咪咯。我嗱，我先讲一百个大陆女人，而家系要104个男人，一个零四点几嘅男人先一百个女人，唔够分啊，几千万个寡佬而家大陆有呢个社会问题。咁你话生得好少少正常样啦，已经好多人围住啦。 咁系啊， 所以你话点会有啲咁笋咧？所以即系嗱，我就睇到好多，因为嗰段嘢咧， 我喺连登睇翻嚟， 嗯， 就发上去到个群嗰度。连登啲人以为是真嘅， 系 佢话啊，佢话啲经济咁差啊，点解要咁样样啊？我都好想，你唔好傻啦，假嘅。所有大陆你睇到嘅嘢，我都之前都讲过啦，电视节目成嗰啲都系假嘅，你唔好信啊。 唔系， 即系 有即系。 我真都同佢假咧，就一定冇错啊，胡哥。 唔系，基本上嚟 一萬个可能有一个系真啦。 坦白讲啊，我哋个每日钟啊，即系世界性嗰每日钟咧，又拨前咗几分钟啦。 系 点解咧？因为系咩啊？系假新闻又拨前咗啦。即系我哋距离个每日又近咗啦。即系我又成日讲，我好唔中意假新闻嘅，好唔中意嘅，即系会影响到你噶嘛。即系例如好似而家中印啦吓。系，好似讲长远咗啲。哦，讲埋呢样嘢，我哋翻翻到我哋嘅智能地摊经济啊。中印咁咪话有一个 message 就话中国赔咗唔知几多钱，借咗几多钱俾印度咩嘢？喂，有冇出处啊？冇出处，净系几个字做一张相，咁就做幅图，就周围发咯。喂，你冇考证冇考实，但有人信嘅。我坦白讲，就算系真嘅，咁你都要解释俾我听，点解传媒唔报噶嘛？喂，如果你同埋你点解会知啊？你凭乜捻嘢会知啊？系咪先？ 假咯， 你假咯，咪自己作出嚟咯。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嘅，自己作出嚟，作样嘢出嚟，写咗，系好舒服啊，好安乐啊。咁但系跟住啲人咧，信咗啲人咧，我信咗，我好安乐啊。我希望系咁样发生，所以佢咪选择性去信咯。咁其实某程度你咪害死人囉。你同人讲你咪唔够讲囉。 咁梗係啦。 我曾经有一个男师同我同一个男师倾偈。个男师倾偈就话尖沙咀嗰个女仔俾人射埋隻眼嗰个呢佢话哎呀有个人有个唔知微博定唔知咩讲话哎呀原来咩咁都会射得中真係射得中射埋眼呀。即係话係黄师射黄师嘅其实。即系 哦咁 啊！即哇边度讲出嚟噶？咁啊，我话周围都咁讲啦，喂，周围咁讲，你都要俾个事实出嚟噶，讲真。 唔系又讲翻你个旧老细啦，即系 KOL 啦，佢有样嘢觉得啱，即系做人咧，你唔好有两把尺。 嗯， 即系黄丝同蓝丝嘅分别咧，其实就系蓝丝会有两把尺，我哋即系你唔好 有两把尺 啦，即系我哋其实唔系，即系譬如杀。即系我哋睇自己咧，同睇人个标准应该系要一样。 梗系唔系啦。 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基本上黄丝就系同蓝丝分别就系依样先咯。 冇分别。喺我嚟讲，黄丝同蓝丝冇分别。 点解先？ 个立场唔同。 唔系个 立场。大家都系信咗啲假新闻。 如果唔系，如果你知唔系都啱。但系咧，如果当我唔系当我知道嗰样嘢系假嘅咧，或者人同我讲，我证明咗嗰样假咧，黄丝就系会承认错误噶嘛？ 梗系唔系啦， 唔系噶，我觉得 一样唔认到尾啦，烧嗰条友啊，烧嗰个老悭嗰个啊，到而家都冇话有 错。唔系而家你讲嗰啲系，而你而家讲嗰啲系僆仔啫。 你唔好理，总之系冇错过嘅，黄丝一样冇错过嘅，一样嘅就 睇下边一种咯。 一样嘅就讲真，一样系做假新闻，只系我哋嘅谂法系接近黄丝啊嘛，即系我哋啲咁清晰嘅人咧，其實某程度好快就會被啲黃絲變成話我哋藍絲嘅。 哦，咁你啱嘅，某程度上係啊。 即係而家係鬥黃啊嘛，係咪先？即係你話手足，你話手足掟磚掟死人，你話手足。 喂，即係又咁講。 咁你藍絲咯，咁樣噶嘛。 即係好早之前，即係我可能嗰陣時候我阿恩仔都未同你做節目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話？啲裝修嗰啲好多係鬼嚟，即係佢唔係真係手足嚟㗎，嗰啲係人哋卧底嚟㗎，好多係扮。嗰時記唔記得俾人鬧啊？我哋 係 咪？後尾睇得到啦，你咪要認囉。因為點解呢？即係好老實，你如果你做得黃絲，你係有個信念㗎嘛，你有啲嘢你係唔會做㗎嘛，啱唔啱先？ 好難講， 即係正常啊，即係你係要咁樣。如果佢可能可以打爛曬啲嘢， 種族歧視啊，黃絲。 黄丝就唔应该种族歧视 㗎。黐线嘅料。大陆人就歧视緊佢啦。 唔係。佢係歧视嗰种行为唔係嗰个种族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识讲普通话嘅都唔好嚟我家餐厅食饭。 我嗱呢个就係啦嗱呢个就扑街啲。 呢个立场问题啫我唔觉得有问题喎。 唔係。 我反而唔觉得问题喎。 唔係嗱即係好老实啦。 係咪先 即係你唔好应该话入乡随俗。即係你如果你一个大陆人你嚟到香港呢你讲嘢唔正，我觉得冇问题嘅。你肯讲广东话， 或者你讲英文啦，香港都系用英文。 总之啦， 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啦？ 其实根本上一样系歧视，即系坦白讲，我哋同黄蓝丝其实冇分别。坦白讲，但只系有啲人，你认为我正义，蓝丝都觉得佢自己好正义噶。其实系两种立场嘅唔同嚟嘅，唔系个人个冷唔冷血嘅问题嚟嘅。 唔系，亦唔系，唔好话立场，唔系。 其实系个立场。 你做嘢有个标准啊嘛，我时候有 两，我双方面都冇标准嘅，斗王应该冇标准啦。系咪？即系我而家我知啦，好多人斗王噶，即系斗王系冇已经冇标准噶啦。讲真，即系所以我第一我睇嗰样嘢就话，大家嘅立场系一致嘅。咁我咪支持你囉。 唔係應該話。 個藍絲我同個藍絲個立場唔一致嘅。咁我咪唔支持你。我就一個咁嘅禮拜嚟 㗎。我個睇法就係。 我就唔會話就同你講話喂藍絲係仆街咁黃絲就一定啱晒唔係㗎。但我知唔知支持你。 唔係你睇我講埋先。 唔係代表你啱晒。 黃絲都好多種㗎嘛。即係我而家講緊呢 藍絲都好多種 㗎。做人呢过得人过得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唔系咁，我问你，如果你话蓝丝系识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嗰个就系叫中立，就唔系叫蓝丝噶啦。 中立者就 即系你嗱，即系点解咧？蓝丝就话警察， 你都已经系蓝啦。 因为你话警察打人系啱，因为啲示威者嘈。但系如果佢打你系打你咧，你就会变嘛？你明唔明先？即系警察 最捻简单一样嘢啦。 我意思先， 而家啲黄丝因为要撑特朗普，特朗普话要撑差佬。就话特朗普冇错，知唔知啊？即系除咗系咁样，我就见过，我唔要左交，我都要呢个右渣。右渣系咩咧？就即系特朗普咯，即系一个种族歧视嘅人咯。咁你讲呢啲句说话都系黄丝嚟嘅噃，话声俾你听，系咪先？咁其实你同蓝丝有咩分别咧？眯埋只眼撑个撑差佬，同眯埋只眼撑特朗普。其实冇分别噶， 你讲嗰啲全部都系极黄啊嘛， 咁 即系我同你大部分人或者大部分黄丝，大部分啊前节目主持人做嗰啲家长都唔系极黄啊嘛，你讲紧嗰啲有少部分啊，会放火烧人添，即系会放火烧人嗰啲就系极黄，甚至可能嗰个系鬼嚟嘅，你 我直头甚至乎认为， 如果我 甚至乎 前节目主持人嗰啲家长唔会系 嗰类型嘅人系多系占大多数添。 即系觉得嗰类， 唔系啊！ 我只可以话咧， 即系我宁愿要右交，我都唔要左交嘅。 唔系，我只系话你讲紧嗰啲咧， 即系黑撑黑人嗰啲系左交。 唔系，你讲紧嗰啲就系后生仔 啊 多。 咁呢个运动系后生仔运动嚟噶嘛？ 点解后生仔会搞到咁咧？ 系咪先？ 我又要讲翻我成日个理论啦。就系呢个勾结外国势力嘅罗范招芬同李国章讲英如业。 Okay. 由97年之后搞香港嘅教育制度有咩？五改变咗三三四，又五二三咪变咗三三四，搞嚟搞。我哋以前九七年读书嗰啲人，全部系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嚟噶。如果香港人，九成啦，唔好话住你嗱，好老实牛哥。 以前真冇乜 回归前，你问一万个香港人啊， 我哋有一个嘅 黄种人，即系黄种人啦。你唔好话唔好问嗰啲白皮肤或者啲印度人啦。你问你系咩人，佢可能会话香港人，但系都会话自己系中国人。 佢同自己中国人 系啦，系九七年前啊，系讲紧英国佬殖民地嗰阵时嘅教育教导。咁点解喺九七年后嗱，而家啲僆仔23岁啦，九七年之后到而家，咁点解俾你教到咁啊？咪就系因为个罗范招芬同李国章依两条友啊，一定系间谍嚟啊！你话我恩仔话嘅、搞到啲年轻人同啲年轻人洗脑啊，变咗而家咁样样啦，搞乱香港。系啊，就 系、 是、 啊，我一直讲话即系洗出嚟嘅。 啱啱先？ 佢因为黄之峰都好极端嘅，其实都去到。 咁但系而家， 咁某一样嘢好极端啦。 但系而家佢两个罗范之芬仲话紧事，你话嗰啲大陆佬系咪戆居啊？俾啲系咪先？根本就系外国势力渗透咗你啦。 好啦，我哋咁样取咗24分钟咧。当然我哋前有 地摊 有十零分钟，我哋有讲地摊经济都系关啲大陆嘢嚟嘅。咁都要讲翻啦。即系其实我今日赖出嚟嗰个地摊经济咧，其实系想讲乜嘢咧？其实梗系讲想企街啦。 好似未讲我哋。 企街有好多种或者呢。OK, 即係节目呢就有下时间。咁我啊抽一啲企街嚟讲啊，又留返啲下个礼拜讲啊，好 好。好。 首先你嗱价钱分价钱好冇。你想分价钱分地区呢啊，我懂分嘅。你就冇问你想讲，恩仔你想点分呢？你想讲价钱你想讲地区，我两 个。价钱先，因为点解我知道。我印象中呢，我讲一讲我印象中。 因为好简单，你讲价钱你是想讲平嘅先定係讲贵嘅先。咁如果今日讲平嘅呢，下个礼拜我就讲啲贵嘅地摊。 如果你想讲平，我讲少少。我印象中嘅期间，就系喺罗湖，记唔记得边个位？向西村阳光酒店。 嗱，彭酒店，咁你就要知道啦。 几年前啦，嗰阵时。 咁你就知道啦。 好多年前啦。 平嘅地摊咧，其实咧，成个深圳咧，好 X 多嘅。咁我真系只可以净系暂时讲住罗湖区先好唔好啊？ 唔系，你等等先。 因为我真系惊讲五十集啊！屌你老味，讲地摊。 但我又想同你问一问你先，你讲紧话有好多平啦，但系你讲紧嗰啲系咪铺仔后巷先？ 唔系， 如果真系喺条街嗰度嬲， 喺条街度嬲， 就系啦。 平嘅 系啦，如果我印象中啊， 嗯， 就系、是、向西村行莲酒店嗰个十字路口位啦、嗯，可唔可以咁讲先？ 嗰、那个其实唔算平嘅地摊。 唔系，即系其中一个啦，或者当年系好 嗰个应该，诶，因为嗰度系一个贵嘅地摊嚟嘅。 嗱，嗰度讲紧系我啊，即系我同阿徐梦文出去玩，识阿波嗰阵时， 唔好讲埋呢啲咁嘢，已经冇人信噶啦。 即系阿波嗰阵时就讲紧十年前。 O、okay, K， 阿波就系、是、阿徐梦文嘅以前女朋友啊， 系啊，就十几年前， okay. 十年前系。 喂，不如你咁唔好就喺度阿咩阿徐梦文啊，阿恩仔，恩仔恩仔徐梦文徐梦文啦。 得， 即系依家都唔系，已经知道唔会信噶啦，唔好讲 我 买。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我印象中喺罗湖有企街好明显揾食嘅咧，就系、是、十年前嘅事啦，已经。 好啦，即系如果你讲彭莲酒店，其实未到向西，你记住啊，向西嗰度咧就一个平嘅地摊。 彭莲系贵嘅， 彭莲系贵。 哦，即系嗰个系啱啱嗰条街。 冇错，即系为以、哦、我系以嗰度为界嘅。咁如果你想彭莲咧？咁我哋就必定要讲下贵嘅地摊先好唔好？咁我就讲下贵嘅地摊啦。其实全深圳我真係唔可以讲福田，因为嗰日以前啦，以前呢福田仲未发达嘅。咁佢哋嗰啲地摊真係未有香格里拉呀、啊、即係未有福田口岸啦、啊、嗰时候呢其实福田係好静呀同埋好即係好即係唔得繁荣嘅。所以呢所有地摊呢根本连好嘅地摊同埋平嘅地摊基本上就集中晒喺罗湖，咁福田唔系冇，少啲咯， 即系睇人头。 即系佢哋都有罗湖村啊嘛，有啲咩水围村啊，咁个嗰啲噶嘛。 三沙一水嘛， 啊，都系我啲嗰啲噶嘛。仲有其实到地摊仲可以讲下沙咀嘅 沙咀，好。 但系沙咀就已经即系唔需要我讲啦，系咪啊？ 点解你系专家啦？你住过沙咀噶嘛？好似系咪？ 我系未住过，我成日去啫。 沙、哦啊，你之前你住边啊？ 我住上沙。 我 住下沙。我住下沙。 上沙嗱，三沙一水有啲僆仔知唔知噶？ 上沙 上沙下沙沙咀系咪啊？ 三沙系啦，三沙啦。 水就水围啊。 水 有冇错啊？应该冇错。 冇错啦，冇错。 定系沙湾咧？ 唔系沙湾罗湖嚟噶。沙湾沙湾其实喺二线啊， 系啊，即系我头先咁讲有冇讲错？定系要 冇错冇错冇错， 明白 咁啦咁啊！如果譬如你想讲贵价啲咧，因为你讲紧阳光酒店、白莲酒店嗰一带啊嘛， 嗯， 咁非不一定要讲南国戏院，即系而家嘅金光华嗰一带啦。 哇！南国戏院拆咗真系好。喂，牛哥，嗱，我想讲下 你想讲地摊啦嘛？ 唔系，而家我想问你，你要讲年份同埋讲价钱啊，啲听众先会知。而家系啦，你话 大概我讲，如果讲到南国戏院，必定系 十几年、 几廿年前啦。 有 唔系十几年前，系十几廿年前。 嗱、okay? 喂，我记得我阿恩仔就大概九八年开始识上深圳啦。 嗯 就仲有南國戲院嘅嗰陣時，即係都廿幾年前有咯。但係幾時拆？幾時起金剛華？係咪應該零幾年嗰陣時？ 差唔多啦。即係南國戲院睇戲打飛機嗰啲咧，即係好似香港嘅油麻地戲院咁嘅啫嘛。咁呢啲如果有機會，我先再講，因為我以前講過，唔想重複。OK， 係 好。 咁我就試下講下南國戲院附近南國商場，直頭基本上就係而家嘅金剛華，同埋排練酒店一帶，即係嗰度即係喺。即系边度咧？嗰度仲有啲唔知咩？有间专卖劳力士嘅咧，卖啲二手劳力士嘅咧。嗰间 阳光酒店 啊，附近 阳光酒店朝光春嗰半 系啦，嗰度 即系以前叫做 嗰间好多年啦，嗰间即系廿几卅年有嗰间卖劳力士咁 啊， 维修劳力士 啊嘛。我楼下有间以前有间 啲 常喺嗰度 劲爆噶嘛， 唔系 J J 有唔知 啊？唔好理佢啦。咁嗰度啲女系咩价钱咧？同埋嗰陣我哋係點樣玩呢， 即係講緊廿年前嘅 喇。廿年前喎，幾十多年嚟㗎嘛。咁、基本上呢，如果你一條友當時呢嗰頭呢啲人都通常都行街嗰啲行下街咁樣。咁你通常就喺呢個南國戲院附近行啦。咁你行呢就自然有一對 唔一个，系一对。样貌端好，佢端好到点样咧？你唔会弹嘅。今时今日你喺任何一间斜 K 场，你见到系唔会弹嘅。系个质素好到咁嘅，好好啊，好。 因为廿年前啊嘛， 而且靓捻到非常，系非捻常之靓。OK， 喂，仲有嗰阵时未兴化妆，唔系未兴整容啊，牛哥，嗰啲真系原装样， 而且佢 系啊，即系冇网网红样。 但系佢哋嗰阵化妆就比较差少少嘅。 唔系，佢技术差，即系好土，应该系好土，但系个轮廓系标志。 标志嘅， 因为冇整容。 佢除咗土之外咧，佢衣着。都系唔掂嘅， 系， 都 系个样系靓， 但系个样系真系好靓嘅。咁样佢跟住咧，佢通常就行埋同你讲，譬如咧一条行街有两条有行街路啦。只要你成尤其是我哋啲貌似香港人嘅，貌似啦，因为我哋行出街好啦，好捻易认嘅啫嘛。咩背囊、牛仔裤、波鞋，就系香港人嚟噶啦嘛。大陆人系点样啊？大陆人系好似着到成个 Michael Jackson 咁样噶嘛，吊脚裤、黑色皮鞋、唔着袜，啊，屌你着件 T 恤就嬲住件西装咁样，咁行出街噶嘛 ，Michael Jackson 嚟噶嘛，个个都系 Michael Jackson 着得靓嘅啫嘛，你两个你嗰啲大陆仔就 Michael Jackson 嚟嘅啫嘛，咁我哋就香港人好容易认嘅啫嘛，咁嗰啲女就会行走又系咪？系咪？就问你嗱系咪都就问边个？而家咧啲人就问你处不处嘅，以前系唔系嘅？ 咦唔系咩？我就以为系，我仲想讲话佢点讲？ 处不处？我谂系十年前到咯 ，OK 廿年前系你温不温柔啊？ 哦，系咩？即系你听 超温柔啊！哇，我试得到啦，因为我成日去南国苑噶嘛，系咪先？南国苑唔净止有打飞机噶，仲有残废餐噶。 咦，又真系唔知道、 啊。我以前嘅节目讲过，又唔想重复。 O、okay? K， 其实可以搵一位人讲啊，专讲南国苑嘅，咁啊，即系专题咁，我都可以嘅。就问你处不处？咁大概系点样个玩法咧？佢通常咧就做同佢哋自己咧就喺附近，甚至喺阳光酒店租咗。房嘅， 即系啲姊妹啦， 姊妹啦，或者彭年啦，总之系 有冇彭年咧？ 有，哇，彭年好多年 了。彭年唔系、啊，如果你话南国嗰期彭年系开咗未啊？ 开晒噶啦， 系起紧。 阳光啦，总之起未？ 阳光一定，阳光一定有。 阳光啦，阳 光 就 一定有。 起码阳光啦。 彭年我要 check 佢。咁佢喺阳光酒店、开定间房、其实佢有房噶啦，因为佢哋通常就两个女仔租一间房， 或者有 money 咯。 两个女仔嗰时候仲未兴有中介噶。嗰陣未有興嘅，但有冇人保護？有冇保護曬咧？咁我就唔知啦。我估都有啦。但係當時咧就係就兩個女仔就租一間房，一個女仔就落去 揾客， 揾客唔係兩個女仔一齊落去揾客。咁你揾到之後咧，就捉一個上去，另外一個咧就負責睇水兼去再踢佬。咁即係如果係譬如你上面未搞掂咧？咁咧佢就喺 再接再幫人 ，OK。 你落翻嚟，咁樣跟住接佢再回啦，得啦，得啦，咁我可以上去。咁通常嗰陣係幾錢咧？ 我估啊，我印象中係咪 嗱廿幾年前喎，質素好嘅，我你唔好講黃貝嶺啊，嗰啲喺西村嗰啲唔好講嗰啲 ，OK， 嗰啲好撚平嘅啫。但嗰時候嗰啲女係幾錢？記住係廿幾年前啊。 答你唔到，因為我未試過，恩仔未試過，話唔平喎。 梗係唔平咯。 一次，咁啊贵，真系贵。如果你咁讲，我 屌你咯，咪阳光酒店啊，大佬，嗰度嘅阳光酒店唔系而家嘅阳光酒店，而家嘅阳光酒店系500蚊晚，以前嘅阳光酒店系讲千九几蚊晚啊，大佬。 喂，牛哥，我印象中听嗱，我哋以前啲老友去玩嗰啲，喂，百零二百蚊嘅啫，一次快餐。 系啊，你去黄贝岭咪？ 不过嗰啲就唔系，不过又讲啊，嗱，嗰啲就唔系其他。 黄贝岭500蚊啫嘛， 嗰啲就系发廊。 系嗰啲85蚊噶嘛，喺个黄贝岭嗰啲。 咁嗰啲就系、 是、玩过啦。 喂，但系咁啊，牛哥，嗰啲就系唔系嗰件女问你去唔去温柔、啊，系个系嗰个妈咪，即系嗰个唔系嗰个保姆啊，佢就出阿姑啊，阿姑啊，嗰阿姑嚟问你噶嘛，系咪啊？系咯， 就唔同喎、啊。嗰时候玩系呢个先 系咩？我真系唔知道、啊，第一次 听。水450啊，唉，唔好话唔够啦。但系如果俾我嗰啲，一定 唔系你系亲身试过嘅。 我絕對真心試過， 同埋真係俾個錢係 咁，我可以話埋俾你聽， 你係俾咁多。 當時南國戲院打個飛機，幾錢呢？ 百零蚊啊！ 打飛機要喺戲院入邊打啫， 一百。O K。 南國戲院幾錢張飛？ 嗰陣時啊，十零廿蚊咯。 屌你啦，50蚊張飛啊！ 廿年前50蚊張飛， 50蚊張飛啊！咁你買幾多張啊？ 咁我問你先，兩張啊？ 係咯， 即係你要200蚊咯。 係啊。 哇！佢凭咩人收人咁贵啊？ 佢帮你打个飞机，跟住就走噶啦、哦，跟住再有第二日又入去再打个。 咁我想问下，嗰阵时啲戏院可以随便你买飞入去睇嘅。 系啊， 即系唔哦，咁我明 白。系啊，唔定止咯。其实南国戏院呢、這个， 喂，其实系 唔好啊，唔好再讲南国戏院。 OK， 我想问就揾日专程讲。 OK， 你讲。 咁你上到，咁咪你倾好晒价啦。 嗯， 好晒价啦。咁你咪同嗰条女上去酒店啦。 即系通常佢会开几钱俾你先？即系大陆又咁啊， 佢 一定会 开五嚿咯，或六嚿咯。 咁你可以讲到几多？ 咁我唔好讲，我通常450就算咗。 即系你系亲身当年二十年前到， 系啦， 系俾个450一个快餐， 但最后我都俾500嘅， 最后都系俾500， 全部都俾500嘅。咁当然啦，有人系我听我啲 三 嚿先讲啦，350啦，佢最 即系如果佢开五，佢嗰件女会开几多？ 七嚿咯，开六七八嚿咯， 我会 5000蚊都有。佢睇你嘅咋，睇你嘅咋，咁你咪殺價咯，咁殺三分一到咁佢 即係你就殺到450啫。 啊，我殺一半啦、啊。 即係你聽過有人殺到350都好。 三百五都得嘅， 但係係靚女嚟嘅。 靚女嚟，但係你唔夠膽殺咋？ 點解咧？ 大街大巷，喂，係大街大巷啊！你知唔知我第一次去南國喺金剛華附近陽光酒店嗰度搞？你知唔知係幾點啊？晏晝四點啊！哇！就四點就係黃撚到，屌你周街都係人啊，大佬，即係俾人捉都唔出，租唔出奇噶，或者咧，但係就係神早已經有人開工啦。 喂，我又講少少題外話兩句。 好啊， 有時間啊嘛，係嘛？ 你唔嚟啦。 好嘅，唔係即係點解咧？可能啲網友話：喂，點解而家深圳冇曬靚女，當時又有咧？ 嗯， 因為當時嗱，我有知啊，因為真係有東北妹。 嗯， 東嗱全中國，即係你講咧。 啊，仲要講係咩族國籍點樣解？ 咩啊？ 嗰啲女咩國籍我未講 即係未講國籍你講即係你講嗰啲呀你講唔係我意思即係話呢點解嗰陣時會深圳會咁多靚女呢因為我哋仲有東北妹陝西妹甚至乎有時新 疆 即 係 東北啦新疆我都見過嗰陣即係都會有但係而家呢因為北京上海好發達啦咁你有時搵食你東北人嚟到南方好冷遠同埋啲天氣唔習慣咁我哋會去咗北京同埋上海嗰度囉。 其實你已經講咗個國籍出嚟㗎喇。 嗯國籍。 當時唔係嗰兩個叫官籍。 官 籍。 籍官。即係唔係我咪講緊。 你已經講咗個我當時。 官。 當時嗰啲貴價嗰啲呢嘅籍官㗎喇。 東北妹。 全係東北妹妹嚟嘅。 嗱而家啲人鍾意韓國妹。韓國妹咪即係東北妹種囉。咪得嗰頭。 咁我啱啱就係節目完之前啦。咁我都要講下。 咩幾多分鐘 三十幾啦。 哇同你傾偈真係。 咁點樣你譬如你經嗰個價錢啦咁跟住就同佢上去㗎啦。咁同佢上去呢點樣做法呢點樣做法呢 你諗住講埋定下個禮拜講我就真係未試過因為我 講埋啦。 好講埋好。 其實就真係冇乜招呼㗎 有冇吹 有可有可 唔如果你咁講你大你嗱我認識你啦。你肯定唔係好好醫美即係唔 好好美好好好好 快餐嘅嘢但你叫做試過幾多次搵呢啲快餐 我試咗兩次佢咗。 即係你喂因為我知道你 黃陽光酒店呢類型貴價嘅試咗兩次。 試咗兩次。 即係以前僆仔窮呢 就 僆仔窮呢其實邊會有幾好。 咁你450唔係好撚貴㗎啦。 我一向以前都係 disco 溝女嘅。我屌你老味我洗撚洗撚叫雞呀。你咪賴又啊 溝女你刁問我 disco 溝女 你老尾嗰時候你我同呢位 disco 溝女838之前係咩呀 ?Buster, 咪 ,Buster 之後 838,838 之前係叫咩呃 ,138 有啲呀 唔知乜撚嘢 係 我華爾街呀屌你咪 Canton 呀係咪 咩皇后大道嗰啲 屌你啦我出嚟玩就少 溝女你 我遲啲有機會呢啲即係攞嚟威嘅我遲啲有機會先講。咁咪又係囉因為其實我就唔好好擔嘅。咁其實有冇擔呢我記 印象中有冇 我唔好記得啦即 sorry 真係唔記得我唔想講大話。咁我記得都好似冇㗎。但係嗰啲女又真係幾高頭大馬㗎。靚 㗎。 但係就穿衫好撚土㗎。即係穿裙花裙㗎屌你老 母。化妝好撚差。 好撞板板聲㗎嘛。咁咪又上去搞完之後咁咪幫一 Q 囉。咁咪但係有一樣我記得嘅佢會同你一齊沖涼嘅。 哦咁樣即係呢個一定嘅。 一定係沖涼嘅。 因為佢想幫你洗乾淨啲。 可能係囉。咁我呢樣我記得嘅。咁跟住咪帶個袋囉我如果嗰陣0.03㗎嘛夠咁咬㗎嘛。咁插插到兩三碼跟住佢就會叫你快啲呢就係嗰時候 流行玩到而家啊嘛。 fighting fighting 咁 啊。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到而家都用呢啲招啊嘛。咁从来冇进步过噶喎。嗰啲奇界。 我咁样。 系咪先？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咁你睇，以为自己咁样劲，想快啲啦。其实唔系啊嘛，佢催你快啲出嘢啊嘛。因为你快啲出嘢，咁跟住 下次咯。 咁下一班可以接力噶嘛？跟住佢两个姊妹又落下啦，行到下边就再踢个脑啦嘛。佢通常系点咧？两个女仔行嘅，咁啊等你有得拣啊嘛。A 唔得啊 B 咯，啊 B 唔得咪 A 咯。 咁如果有咁啊，我讲又想当年啦。想当年啲电话冇咁而家又冇微信又冇成呢其实你系啊，其实你睇啱你想同佢交换联络，即系你好难搵得翻佢嘅，其实唔系咁容易，系咪啱唔啱先？即系年代 嗰度都有 QQ 嘅，我记得有 QQ 嘅。 廿几年前 ICQ 有一定有 QQ 可能未出，但系即系手提电话应该啱啱出嗰期。 冇手提电话，边嗰度未有？科技 九几年， 我记得我要啱啱去玩嘅时候。 咁你讲紧系 啱啱去玩嘅时候，我系用科技。 你一定系啦，即系讲紧我识得去玩，我就97、98年都开始去深圳啦，98、99啦，就已经开始叫做有手提电话呢样嘢。 水壶嗰啲系嘛？ 未到接龟咁，即系、 okay. 即系或者Samsung AnyCall 嗰种咯，嗰个年代，即系都系有个电话号码你可以交换，但系都唔方便嘅其实。 嗰阵我记得我好 因为发短信 都用 QQ 嘅，我就算我以前拍拖都用 QQ。都用 QQ。 QQ 个电脑要翻到电脑先有 QQ 啫，你手机边有得？ 而家就有啫，以前冇噶嘛。 系咯， 系咪先？咁我咁样咯。咁我记得嗰阵啲地产经济咧，贵价嘅地产经济就咁啦。咁当然啦，我有玩啲平价嘅地产经济啦。咁呢样嘢梗系留翻下个礼拜啦，系咪先？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咧，我记得啦，梗系就宣传先啦。神山虎希望鬼帮衬下啦。即系呢个礼拜我搵大镬噶，呢个礼拜买咗三盒咋，话俾你听。即系赚晒你都750蚊嘅啫，啊，其实好捻大镬，咁啊， 差啲啊， 啊，差啲啦，咁当然啦，系 嘛，一复军你就生意好啊， 咁我都知道，所以我已经入定咗一箱，唔系入定咗两箱货噶啦，啊，但系如果两箱喐都未有过喎，屌你老母，惊你大镬 ，OK， 咁啊，希望咁啊，当照计啦，肯打上就打上啦，咁啊，跟住点都好啦，跟当然最好继续支持啦，神山虎介绍啲网友买啦，介绍啲朋友买啦，咁啊，帮轻下啦。咁啊，稍後有機會用，我會做翻一集《神山虎》廣告雜誌噶，係我哋攝時間之用嘅。咁啊，希望唔會出個集啦，即係一出個集就趕客啫嘛，就我成日講啦，係嘛？好啊，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就講下啲即係好地道、好民間嘅戰南地攤經濟啦。好，好冇？下個禮拜見，拜拜。